因为我的两款车型绝对是小众车辆。 哎，那么像二手的标志， 嗯， 雪铁龙，怎么在市场当中， 我觉得 选购和去卖， 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、标志跟雪铁龙，说实话，它的叫保值率确实不如大众高， 嗯 嗯，但是相对来讲的话，因为车好开啊，所以会让大家拿来去练手， 嗯， 那它的这个实际上残值率也并不是那么低， 嗯， 你比如说。我开了7年16万公里的那个206，当年卖了2万块钱。 嗯， 我觉得就可以了。我开了7年，我当时那款车是记得特别清楚，71800买的。 我有个问题，就是三手的这类车型可以选吗？ 三手就是两次过户，经历两位车主。 首先还是要看你当地的这个政策准入条件， 均在政策范围内，而且车况无碍。 那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越卖越便宜嘛、 嗯、 对吧， 嗯， 我相信现在买一台206，如果说北京还能上牌的话，几千块钱可以搞定， 嗯， 7000-8000块钱。 其实这样，那个有很多朋友他是在比如现在我们身处北京，因为北京的二手车源是非常严格的，只能迁出不能迁进、嗯、 迁进的话好像是 不可以， 国五 不可以， 国五就北京自身的车辆可以 啊、那可以吧、 嗯、 对，你只能自身的 从外地进来， 从外地是不可以 进来，从外地 进来 不行。 那么有很多，就是因为花乡又是这个最大的一个二手车市场，那么有很多外省市周边的，像内蒙的、山西的、河北的， 基本上过来淘车 了，他来淘车， 嗯， 他去四 S 店淘车，去花乡淘车，这个车他们一般只收几千块钱的车，只收几千元的，3000-8000之间的这种的，这种车一它的成本投入比较小， 嗯、 再一个它转出去之后它转 力比较大是吧？ 转的比较快。嗯，推出去比较快、 啊、 对，而且它的资金回收的快，这样的话它可能整个资金链也不会断掉， 这其实这也属于那种薄利多销型， 哎，对，那么这一部分车其实又刚才涵盖了，刚才可能一水说到它的，像它的206， 就我用 的 本身这个前任车主用的时间比较长，然后现在肯定已经赶不上所谓的这种叫这个排放法， 对对对，因为在外地可能像北京比较严格嘛，在外地像现在可能国二国三还是可以上牌的、 嗯、 有的车辆不受这种严苛的限制，那么他在外地一便宜，二如果像真的是车况无大碍的话， 嗯， 他也是可以选择的， 嗯， 没有什么问题。 经历像如果说真有人现在开着我的这两台车的话，那绝对是非常好的。第一没撞过，第二可能漆都没怎么动过。 嗯 嗯，所以说可能再说到红城说那个小众品牌或者说卖的不好的这些车型，它怎么样？ 嗯， 这个可能我 给大家支一招吧，我觉得可能老车说的会比较 委婉。 我给大家支一招，就是你等着这车停产之后成了经典，你那车再出手必然升值。最典型的就是 86和86 跟那个 BRZ 还有 差不多吧， 236， 对对 对吧， 236、嗯、 当年说实话这三款车都是没人买的车， 嗯， 是吧，第一个又贵，第二个又太小众， 对对对， 然后你看现在买完这些车的车主们，那好， 那你得有车库停啊， 那富豪了都。 嗯好啊，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二手车，如果关于二手车有什么问题，通过微信平台来向我询问，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。那么今天节目咱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 拜拜。 让我再看你一遍，从南到北，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，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。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，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。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，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。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酒，一直往南方开不会太久。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，你回家了，我在等你呢。